身长，几番共寒窗，如今要分离，我会忘不了你。笙歌千层绿水万重山，聆听着我在祝福你，实现你的理想，完成心愿，无望他日我们会相聚。收那一株花，将它献给你，花为情深长，几番共寒窗，如今要分离，我会忘不了你。笙歌千层绿水万重山，聆听着我在祝福你，实现你千。